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上好，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 星期二其实好像是在咱们节目里面传说的一天当中最糟糕的一周当中最糟糕的一天，对不对？ 对，但是今天我心情莫名的特别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快要接近长假了呀。每天都在倒着数日子，掰着手指头数，哇，现在还有几天啊？今天是9月26号，今天是在工作一天，然后27号、28号、29号、30号，嘿，就该放假了，好像。是不是？ 对， 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那珊珊在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没有任何安排，我本来是想回趟家的，但是后来发现高铁票已经买不到了。 走啊。 就是走回家是吗？ 对呀、 就跟您回贵州是一个样子是吧？ 对，我飞回去 徒步是不是？而且刚刚好十一假期的时候在北京有两个朋友办婚礼啊，我想着那我就参加婚礼好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在家待着，打扫一下卫生，清扫一下。 说给谁听？ 前十个月说给先生听啊。请记着哈，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记住打扫一下卫生好不好？你抄送他一下可以吗？ OK， 也不知道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在十一有什么打算呢？现在我们两个的打算是珊珊没有打算，然后我呢是准备回家。 我的打算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好好的想一想啊，在接下来的90多天的时间里面，微微一笑该怎么继续给大家带来有趣的内容以及有趣的氛围。 我也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那这样吧，你就利用这十一假期就写一个5000字的策划，然后把你的表达好好的。 好的，这5000字你是给我钱吗？你给我钱的话，我真的可以写，反正我也没事儿嘛，是不是？ 吴珊珊，如果要算写字要算钱的话，你自己兜着点啊。 写字算钱，这样哈，5000字的这个节目策划，微笑下半年的发展计划，稿件编辑负责人余音水。整个这个 视频剪辑负责人于音水，微信公众账号负责人于音水。哦，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有个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我和珊珊每天早上都希望和大家有的聊，全天才不无聊。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九八二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一场秋雨一场寒。 神经病啊。 北京马上就要进入完美的秋天了。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很想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好像还蛮冷的，气温也挺低的。虽然我出门之后觉得勉强还可以，但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狂奔来节目的路上，没有感受到那个寒意。一般情况下好像晚上会比早上会更冷一些。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确是开始降温了，也希望大家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加衣防寒。那到底降温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昨天的时候，冷空气其实就正式的抵达北京了。活跃在北方的冷空气呢，对北京的影响主要时段呢是昨天和今天两天。所以昨天其实开始夜间开始，北京就迎来了一轮降雨的过程。今天早上已经出门的朋友也知道了，北京现在在淅淅沥沥的飘着小雨。那如果雨停之后呢，北风就会刮起来了。也就是刚才水叔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的气温呢是13度到23度、入秋之后的这个比较低的一天了，所以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千万要记得加衣防寒。 没错，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即将要到来的时候呢，单身的朋友们得赶紧脱单了，因为北京最适合恋爱的季节来到了。 所以秋天是适合恋爱的季节吗？ 因为秋天很适合外出啊。 就是气温不冷不热是吗？ 对，然后 晚上呢还是有点冷， 又是五颜六色的，就非常非常非常适合。 但是到目前为止哈，这个冷空气降临之后，这股冷空气是从新疆过来的，然后对北京的整个天气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也就是从昨天今天开始呢，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10摄氏度到11摄氏度，十度真的已经很冷了。所以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哈，千万记得带件外套，好不好？ 但是没有关系， 冻着你们我们会伤心的。 没有关系了，因为俗话说春捂秋 冻是吧？ 对不对？ 已经冻得够久了。而且你知道，我秋天关于秋天的这个习俗我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比如说春捂秋冻，我已经经常觉得冷了啊，我觉得我冻得可以了今年。还有比如说贴秋膘，我也已经贴完了。我这两天 也没见你工作那么积极。 我这两天准备往下减一减，因为我的体重达到了今年史上最就是高峰值，你知道吗？我有被惊到。 多少？ 我不告诉你，怎么可能？60斤。就不想接这个话题是吗？ 60斤，你以为你是猫吗？ 没有，我不告诉你，反正我贴秋膘贴完了就告诉你，我很厉害，我贴完秋膘了，哼。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条信息很有意思，那就是鸠摩智坐绿皮火车的感慨，昨天是刷爆了朋友圈和互联网。 什么叫鸠摩智啊？ 就是鸠摩智。来，我们看一下鸠摩智的照片。应该大家很熟悉鸠摩智啊。李国林老师啊，李国林是鸠摩智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那他在昨天呢，是因为航班的关系，生平第一次的搭乘绿皮火车的软卧，感觉很特别。他是这么发微博的，他说因当地机场航班原因，生平第一次搭绿皮火车的软卧，感觉很特别。随着祖国的高速发展，交通网络已四通八达，交通方式及效率也越来越高，但是绿皮火车软卧在10年前算是最好的旅行交通的方式了，此行深有感触。 周柏智不是那个大轮冥王吗？不是武功很高吗？ 是啊， 你倒是飞呀。怎么还绿皮火车起来了呢？ 嗯，然后我们看到他发完这一条以后，乔峰给他点了个赞。 就是天龙八部里的人都聚齐了是吗？ 就是黄日华老师给他点了一个赞。黄日华老师说了，就冲你的祖国两个字这个点受我乔峰一拜。 就是下面得开始网友也开始评论和留言了，哈哈哈，乔大哥请受我们所有看着你的戏长大的粉丝一拜，是吗？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周柏智昨天坐绿皮火车这条微博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祖国了。他也是在这样一个国庆节来临之际，把祖国这样两个字再次的提上日程，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爱国的感觉。 是 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啊。 而且国庆节也快要到了嘛，体会这种氛围是一件哎呦还蛮热血的事情。但是其实绿皮火车是一个蛮美好的意象，我很想再坐一次绿皮火车，而且我觉得软卧很舒服。软卧应该比二等座都要舒服吧，确切的说我就比一等座都要舒服。 对啊， 嗯， 它的票价也贵啊，软卧。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就是商务座贵，它毕竟时间、 这个、 它毕竟时间比较久嘛，绿皮火车的速度比较慢，就对于现在通勤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效率还有速度才是大家第一追求的目标，所以相对来说也会贵一些。 对，具体我也不太说得上来。 但是真的我觉得我好想坐绿皮火车呀。有那种就是时光慢慢慢慢走，然后我也慢慢慢慢看的感觉。 然后你把门锁了，大家就懂了。 锁车锁门干嘛？ 就那时候车也慢，信也慢嘛，车也慢。 然后呢？ 然后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然后呢？ 然后你把心门锁了，人家就懂了。 就看你怎么约。怎么最近是不是想恋爱呀？ 对呀、啊。被你发现 有一种就是很强的恋爱的气氛，对不对？你又表现出来哦，你加油好不好？ 其实这条新闻说实话我想说的是，因为982是一个年轻人的广播嘛，对不对？听我们的节目的看我们的节目的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爱国这两个字其实实际上不是我们会挂在嘴边的，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60后70后说一说，说我们不爱国，说我们怎么样，但其实有的时候90后只是嘴上不说了，比如说85后90后，我们内心对于就是祖国的感情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被这样的一个周柏智乘绿皮火车这样一下子就点燃了。对不对？所以也是在祖国母亲的生日快要到来之际呢，也是要祝母亲生日快乐，对不对？ 生日快乐哈。其实我是说的那种，我的邮箱就是 I love China 呀。对不对？我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内心所有的爱的人，我经常说哎，我好爱你哦，对不对？我好喜欢你啊。然后我是一个还蛮容易表达好感的一个人，我不太羞涩于表达一种很强烈的感情， 对吧？ 很热情呢哦。 OK， 下一条，下一条的这条新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多么有意思、啊！ 标题是这样的。大学生滑轮27天进藏，黑到五官看不清。 这不就是一个特别正常的那个现象吗？大学生进藏有白着回来的吗？ 在这个 回来的时候亲妈都不认识。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大三的学生郑旭是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是蹬着滑轮然后顺利的进藏。在9月21日的时候采访这位同学他说，最接近终点心情就是最平静的时候，那收获最大的就是自己的毅力和锻炼。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位同学现在的这个照片。 对比照是吗？ 我们 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好， 哇，我这有点太夸张了，水水。 有没有？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张对比照哈，在左边呢是一个大学生很清纯的模样，然后还有刘海的这个男生很潮，然后皮肤也很白，戴着眼镜斯文的样子，然后右边是他进藏27天之后的样子，可能有逆光的感觉吧啊。但是 我觉得就好像他在一路给自己铺煤渣的感觉一样。 就是首先我觉得我已经分不清他的脸和他的头发和他的衣服了， 亲爱的。 他就是 标题里都写了黑到五官看不清。 没关系啊，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就是大学生啊，都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都不是肤浅的人。 我们只是判断你黑不黑好不好。 是的，对，我们不是肤浅的人。我们都是肤黑的人。 郑旭说了，他说其实这一次出发前就已经是蓄谋已久了，从去年的暑假就有这个想法，那一直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那今年春节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像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一样，就是瞬间的就是侵占了他所有的这个激情，他就说不行，今年一定要去，于是开学就找了一份兼职，然后赚钱凑路费买装备，最后终于在今年的暑假是成型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黑煤炭一样的肤黑而不肤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在今年暑假完成了自己滑轮进藏的梦想之后留给自己的印记。 其实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跟水水不是请了一个资深的旅行设计师来到直播间嘛， 对， 然后他给我最深刻的一点印象是告诉我们生活要认真的去追求仪式感，就比如说我在巴黎的时候觉得我就是想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面喝一杯下午茶，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啊。你比如说你到了埃及，你就是想在金字塔面前摆一个心形，那你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啊。然后刚才其实今天国庆节假期也快要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也问了大家哈，国庆节都是什么安排，大家有想好国庆节是什么安排吗？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点点惰性在拉着你，哎呀要不然算了吧，明年国庆节吧，千万不要啊！我和叔叔坚定的支持你，就去做，做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这一点点小小的惰性和惯性其实都是不足挂齿的一点小事情，你做完之后获得的收获和开心快乐满足的感觉会更大一些，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好不好？不要留遗憾。 在我的直播间我觉得已经被珊珊这样的心愿池给挤满了，我现在觉得直播间非常挤， 我许了很多心愿吗？ 我觉得你内心应该有100万个心愿， 就是每一个亮起的灯都是我的心愿。 我要在埃菲尔铁塔下面喝一个下午茶，吃一个牛排，吃一个龙虾，吃一个大闸蟹。我要在埃菲尔铁塔下和我的情人一起走路，一起踩草地，一起撞车，对不对？各种各样的。 怎么就撞车了呢？其实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最近许下了一个小心愿，就是我这两天要去牛街，我要去牛街吃净糕。就是你知道我不是在这两天在看那个《那年花开月正圆》那部电视剧吗？直播间有朋友在看吗？举个手哈，我每集都刷完，我不会剧透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这个沟通一下。现在讲到哪儿了？你看了吗？你看到哪儿了？ 我没看呢。 就是现在讲到他已经。他又把那个机器织布局办起来了，但是好像被剧透。 你刚刚不是你不剧透吗？ 你怎么好烦？你问嘛？你不是问嘛？我没有剧透关键的情节啦。但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女主角孙俪特别特别喜欢吃陕西关中的一种小吃，叫做净糕啊。这个净糕在电视剧里演的就其实有点像那个切糕的感觉，软软糯糯的，是糯米做的，然后有七层不同的，有红枣啊，还有其他的东西融在里面。然后当时这个净糕之所以很火，是因为这个净糕代表着她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种甜食，然后和第一任丈夫，其实也唯一的一任丈夫何润东在一起之后，然后两个人也是就用这个净糕秀了好多把恩爱，什么什么你吃这一层，这一层是红枣，甜甜蜜蜜，就像我们两个一样，你吃这一层，这一层是糯米，软糯香甜，粘在一起分不开，就像我们两个一样。然后何润东说什么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吃净糕了，你其实不是喜欢吃净糕，你吃的是净糕，但是品的是我们两个幸福的生活，等等等等，就是被撒了好多狗粮的那种。然后可是这个净糕反复出现，就真的很想吃。 OK， 我昨天就在床上躺着，开始拿出那个点评软件看看北京有没有好吃的净糕。我甚至想如果北京真的没有卖净糕了，我就去一趟陕西， 你知道吗？ 也挺好的，是吧？结果发现北京有，哎，有还蛮正宗的净糕在牛街，所以我还蛮想去尝尝。 对，我今天给你带了月饼 啊。今天给我带了月饼是吗？谢谢啊。是麻辣小龙虾馅儿的月饼 啊。对，是大闸蟹馅儿的。 那也挺棒的。 挺棒的。我念一下，再俗一点就是范儿，他说 我看到了 刚来直播间，水水珊珊早啊，今天水水没有戴帽子，很帅很帅很帅，帅的一笔一笔，帅的一笔。 我都惊呆了，雨水。最后是这么说的哈，最后分享了，主播老高兴了。大家如果想看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在花椒直播的房间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账号打开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键，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欢迎大家随时来直播间玩耍。 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我们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那下面要带给大家的这条讯息是什么呢？ 昨天我有在认真的测试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微信嘛，大家打开微信，你们现在打开微信，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微信开启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地球页吗？ 我发现了。 你发现变化了吗？ 发现它加了一些。 你是发现的，是不是？ 是发现的，因为。我觉得我观察还算仔细吧，我打开我就看到，哎，这个地方是有变化， 对， 然后 有点像动图， 对，我还给身边的人说，我说，哎，微信的动就是那个手图终于变了，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发生了什么呢？ 是9月25号到9月28号期间，用户在微信启动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启动页首次发生了变化了，那它以前呢其实是美国卫星的一个监测图，然后你看到的变化是我国第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从太空拍摄的祖国全景。 哇哦， 有没有瞬间觉得这个变化很美好以及 很 了不起？对，因为之前的那个启动页背景当中的地球呢是非洲大陆上空的视角，现在是变化成了我国的这个上空，所以你看到了那个地球的一些布局啊会有轻微的变化和不同，地理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且它也比原来变成更彩色了，是吧？ 对，因为可能从我国这个角度看过去能看到更多的海洋吧。因为之前那个是再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哈，那个经典的蓝色弹珠，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你们可以打开再看一眼哈，会更加熟悉一些。是拍摄于1972年的12月7号的，是阿波罗17号宇航员前往月球的途中拍摄到的地球。 对， 那这张照片可以见到的范围呢，是从北边的地中海区域延伸到南极洲的冰盖，也是宇航员首次在太空拍摄到的南极冰盖。另外呢，几乎整个非洲的海岸线都是可以看清晰的看到的。非洲东北部边缘呢是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方向呢更远处是亚洲大陆，所以那个时候亚洲大陆可能看得并没有那么清楚。非洲海岸线的东部是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那9月25号到9月28号期间呢，这个新的启动界面是由我国的风云四号卫星拍摄的。从这张云图上面呢，你们可以打开微信看一下。我发现了一个技巧，就是你得先退出，或者有的时候长久不打开才可以。你现在如果一直在用微信，然后再打开的话，可能就看不到那个变化，它就不会出现在那个启动页，它会直接出现在聊天的页面。但是，对，它会有一个那个动图的变化，对不对？从这张图上看到呢，是中国的全景啊，然后呢，搭载了全球首个大型垂直。 探测仪在国际上首次在单星上同时搭载了这个很专业哈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和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大家就当听懂了吧。一颗卫星实现了两颗卫星的功能，就拍出了这么一幅这个监测图，变成了卫星这几天的首页。 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国庆节快到了，也许是我就是越来越老了吧，我越能感觉得到，就是每一个就是中国的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进步、经济的进步、生活方式的进步，都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嗯， 你知道前两天我和一群朋友吃烙锅，就是那种就贵州的可以蘸辣椒。 是什么？ 烙锅。 烙锅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贵州的，就是大家就是一起炒东西，然后一起蘸辣椒面吃，超好吃的一种锅。 哦，然后炒的是什么样子的？ 炒的有牛肉啊、背筋啊，然后混芹菜啊，然后有那种就是 炒的时候已经不辣了，是吗？ 就炒的时候不是特别辣，然后你是要把它夹起来蘸辣椒面吃的那种。 嗯， 你在咽口水了。 然后你们聊了什么呀？ 然后有一个朋友刚从国外回来，他就说他就是回国的时候真的是感慨有两点。他说第一点是，天哪，原来买水果的水果摊都可以扫某宝和某支付平台，然后不用带现金，然后就可以付款了。 是呀。 然后他第二个感叹的是，天哪，在哪儿都可以点外卖，随时随地。然后他就说，就因为这两点， 他很久没回国了，是吧？ 对，然后他就基本上他原来也没有太打算再回去，然后现在他就觉得说中国真的很好，然后他就说他不打算再回国外了，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想移回来。 好的。只能送他一首歌了，留下来， 留下来。 好吧，那这个时段呢，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哈。咱们待会儿呢，8点之后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再次提醒大家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 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你现在想打开自己的微信去看一看那个动图的变化、首页的变化的话呢，记得打开微信，顺便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看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国庆的假期快到了，所以就说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主题都是旅行，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旅行的好心情，而且很重要的是假期就要来了，让我们旅行起来。 是的，送大家一首阿楚姑娘，8点之后再回来。 No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感谢几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的直播平台上和我们多互动的水水。 是的，那其实除了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还有很多方式来关注和收听我们哈，比如说 FM 98.2 AM 927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音频。那如果是想观看视频直播跟主播进行直接的互动的话呢，除了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那刚才在花椒直播的时候看到了 Leo， 谢谢你。还有 Kevin 以及苏小溪、追梦的风筝，还有为人民服务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祝你们国庆节快乐啦！ 祝你们国庆节快乐。 还有水姑娘关注了主播，有没有觉得很有缘分？ 有。 因为这是水水。他以前有个英文名叫做阿夸，是不是？ 对， 就是西班牙语里面的这个水的意思。 没错。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个国庆节有什么样的安排啊？ 对，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国庆节准备去日本。比如说我要曝光就是北广的一个主持人的行踪，我不点他的名字， 谁呀？ 他就是要去日本。 王靖宇。是吗？我是不是一下就猜对了？ 不是， 不是这样。那是谁呢？我认识吗？ 你认识。 男的女的？ 先不说这个 了，一直关注女生的行程、就 是、OK。 那在日本如果你旅行的话呢，你会知道有一只猫非常非常的有名。它就是桂志站旁边的小商店的一位奶奶照看着的一条铁路线的火车的车站长。 我还以为 Hello Kitty 比较有名呢。 这是一只真猫，它的名字叫做小玉。它是一辆火车的站长。 不是，猫怎么当火车的站长啊？它承担什么功能？就是别人都是请停，然后抬个杆儿呢，然后火车才能走。它是像招财猫一样摆摆手，车就得停是吗？然后不摆手了，车就可以走了是吗？ 它没有什么实际的指令权利，但是是一种文化和仪式上的站长。就是日本人看到他就都会叫他站长，然后站长好。 好的。 然后 目前为止我还有一种水水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感觉，他特别认真 的 看着我，我要看一下哈。 然后这样的一只猫，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它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有吗？ 没有。 没事，那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只猫。 好可爱呀！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超可爱的。 短毛还是这？我不认识猫，但它肯定不是折耳，就短毛之类的吗？ 它也不算短毛吧。我没有在胡说哦，因为你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其实喜欢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在就是歌山。就是地铁站长，就是他是这样一个地铁站的，就是火车站的站长。然后他主要负责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火车站，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所以他其实实际上有点像一个旅游大使。然后他是从20 我明白了，有的时候跟比如说熊猫啊承担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是吧？ 然后它就是 形象代言人 这样的一个功能之后，但是小玉就是它的接班人是在大概去年的时候开始接它的班来服务大家，因为小玉是在2015年16岁的时候离开了大家。所以现在就是有关于小玉的一部纪录片要开拍了，然后会改编它的故事，然后去描写一个猫站长的生活。 我还蛮喜欢这个设想的，我很想知道他到底会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记录这个猫站长的生活，或许是从猫的视角去看这个车站来来往往的人， 或者是只是看这只猫在16年的时间里面在这个车站里发生的一些故事， 嗯， 都还是蛮值得期待的。我看到了在咱们的直播间里面苍寒孤雪也来了，他说我也关注了，他说娃娃脸，你是说我娃娃脸还是水水娃娃脸啊？ 肯定是你吧。 我哪里娃娃脸啊，我是标准的瓜子脸啊，虽然现在胖了变成西瓜子脸了吧，那也是瓜子呀，对不对？然后也谢谢贝子贝杰其实、 okay. 然后贝比也分享了主播、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分享哈， 中秋节快到了、然后中秋节快到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的月饼 啊。什么品牌的月饼？ 然后这个月饼非常非常的就是讨厌。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卖，它只发给自己公司的员工， 过分了。 嗯，是某宝的月饼啊，某宝昨天在就是这个 啊，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吗？ 因为我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个集团工作的，他们其实不同的产品品牌还会有不同的定制的月饼， 对，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照片， 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啊？ 就是各种馅儿，有豆沙馅儿的，然后还有抹茶的，你可以看，不是这个啦，这个是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做的一个就是月饼的专题。你看到就漂漂亮亮的那些月饼，没有名字的，就是阿某的月饼这次。没有吗？ 没有啊。哪里有啊。 好吧，就是中秋节快到了嘛，然后这个就是某宝在晒月饼的时候呢，他们晒的是一个叫做在一起的精美的大铁盒的包装，那里边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精美的月饼，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介绍呢，他们其实实际上是和一个海外的公益插画项目叫做 The Monster Project 完成，就是合作完成的，所以说他们的月饼上面所印的呢都是这个公益组织所提供的来自88个小朋友的这种艺术作品，并且在其余的6个插画师的参与下完成了这个月饼的包装的制作和设计。 刚才蔡弟的瓜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猫站长小玉的故事给了一条评论哈，他说应该挺好看的，日本人拍温情的动物很在行。 对， 所以猫站长的这个纪录片应该的确可以期待一下。然后现在水水分享的是这个一个国内的知名互联网平台，一个大集团，他们自己生产了月饼发给自己的员工作为中秋节的福利。这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他们的月饼很可爱，我想说 的 是因为他们在和一个国外的一个机构合作嘛，所以他们自己设计的这个月饼我觉得很有设计感，而且你看他们的盒子啊，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小独白的感觉 啊。比如说写的是一路同行感谢有你，还有我是这个城市的孩子却一生都是你的孩子，这可以送给父母的。 对啊， 然后还有月饼上写着是什么时光不是最美的你们才是，无论走了多远见过多少风景，留在心底的只有那个最温暖的地方啊，还有亲辛苦了等等等等，就是很温情的写满了各种这个有点鸡汤式的月饼盒子， 没错， 对不对？但是的确可以给人带来这种温暖的慰藉。 对，那借这个机会呢，我就想做一做月饼的一些小盘点。因为其实我们是吃各种各样的月饼长大的， 是的，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就聊一聊就各种各样的月饼。那如果要聊这样的月饼呢，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在去年和前年引发的这个讨论热潮的月饼，那就是五仁月饼。 月饼很好吃啊。 OK，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啊 一般来说北方人说五仁月饼好吃的时候，我想问一问你们都觉得它好吃在哪儿啊？ 实在，北方人很在乎实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五仁月饼多扛饿呀，吃完之后一个都饱很久，你知道吗？ 一般包含的是核桃仁儿，对吧？花生仁儿， 对， 松子仁儿， 是的， 芝麻仁儿，有的它是有这个满足和谐的寓意，对吧？然后现在呢，其实实际上在最近的2年是被冠上了黑暗料理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你们觉得它就是实在，然后你们觉得松子，然后搭配芝麻，再搭配花生，再搭配核桃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混合， 我真的很困惑，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问我了。我不是觉得单纯觉得它实在才喜欢吃五仁月饼的，我是真的很喜欢吃。 我明白， 松子和核桃搭配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和花生搭配起来有问题。 为什么？ 就是味道会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 因为芝麻、松子、花生和核桃这四个东西不搭。 哪里不搭？ 就味道不搭。 搭呀， 融合得很好啊，都是蛮有嚼劲儿的干果呀。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它没有很强的很冲的味道，或者是就一个很酸一个很甜，并没有啊。 松子和芝麻这两个东西就不搭。 芝麻有什么味道？ 芝麻味道很大。 嗯， 你看， 但是芝麻很小啊， 糊的那个味道就很大， 很香啊。黑芝麻糊香不香？ 香。 松子香不香？ 香。它 味道大不大？香和 香 为什么不搭呢？ 它味道大不大？ 都很香啊。你看融合在一起香得很嘛。 好的，各位大家，各位大家啊，这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针对五仁月饼 吵起来 了， 可还行。 请 我看到通知通吃也关注了主播啊，特别开心。就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真的觉得就是五仁月饼很难吃吗？我很费解，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吃的。而且你知道五仁月饼在我看来有个什么好处吗？就我不知道，我有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就是这可能叫怪癖吧。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吃馒头，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山东人很爱吃馒头，山东人不太吃米饭，大家知道的。然后那个有一些地方是吃米饭的，因为我不沿海，我山东枣庄人，我们家是不吃米饭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吃馒头，我小的时候吃馒头的时候特别喜欢把它压得很扁，就是不喜欢蓬蓬松松的吃，我就喜欢捏捏，然后把它压得很扁，就有点变成一个饼形，压得很瓷实，让咬下去才很有嚼劲儿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很喜欢那种扁扁的，就觉得很秀气，你知道吗？你就比如说那种圆鼓鼓的包子，可能和那种小小小的扁扁的包子，就可能看起来那个扁扁的包子就更秀气，更有气质一些。然后你知道五仁月饼，可能是因为那个馅儿太瓷实了，它通常情况下做的不会那么厚。就是那个蛋黄的月饼啊，它追求的是里面有一个整颗蛋黄，或者是有两颗整颗蛋黄，甚至对吧，它就会比较饱满，它更接近于一个就是那种正方体的感觉。但是五仁月饼呢，因为不能做得太厚，咬不动嘛，所以五仁饼通常做的会比较扁，就很像一个饼，我就会觉得拿起来很趁手。这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怪 癖？我觉得你的理由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是合理的。 真的吗？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难吃。 不难吃啊。一点都不难吃啊。 OK， 好吧，那五仁月饼，我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 各路的食客， 月饼的食客们，你们觉得五仁月饼好吃的，打个一。好不好？ 好的，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 不好吃不给觉得选项是吗？不好吃随便打，只要不打一就行。我看到了彼得洛夫小狼说了啊，原来珊珊是山东大妞啊，对呀，山东小妈儿。他说山东媳妇很赞，那么回事儿吧？其实，菜地的瓜说，哎，包子变馅儿饼， 对呀、 啊，我就是喜欢这么吃。 热量太高，对不对？ 月饼的确有时候热量还蛮高的。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买了一箱东西，然后他昨天给我发微信说，珊珊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自己定制了一个月饼，是米其林餐厅定做的那种月饼，然后很健康，什么什么，哪怕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可以吃。我心里想，我没有。我就是想吃点甜的。 OK， 那我们五仁先过吧啊。 好的。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超喜欢吃的月饼的类型。 不会是豆沙吧？ 对。 我的妈呀！ 我真的超喜欢吃豆沙月饼的。浓郁的豆香，哎，你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种丝滑感。你不觉得豆沙就是那种很绵密然后很柔软的那个感觉吗？ 不觉得。 然后再配上就月饼它外面的那层皮儿就很好吃。 就跟无法说服你五仁月饼一样，豆沙月饼也无法说服我，你知道吗？ 我觉得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可能我小的时候就会经常想，就是豆沙那个馅儿已经很好吃了。我吃过各种各样豆沙的东西，比如说豆沙的这个冰山，然后豆沙的各种点心，那为什么还要做成月饼呢？你看五仁月饼很 special 啊，就只有在月饼里面才有五仁。但是豆沙有各种馅儿，豆沙的那个酥，对吧，豆沙的馅饼，我觉得我已经吃过这种口味了。 你这边有挺多支持者的耶，比如说小慧打了个一， 真的。 然后比如说被子 baby 打了个一， 开心。 然后彼得洛夫小狼说五仁月饼馅儿大 啊，对，馅儿大是吗？对，他说的是馅儿太。 泰迪的瓜说水适合养猫。 很欣赏您这种逻辑 神转。 然后你知道，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豆沙月饼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像你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沉稳，比较简单一些，你会觉得吃这种还蛮甜蜜的，有温暖的感觉。就对我来说，可能就需要它本来就丰富一些，就是我很好奇嘛，我对这个世界我很希望它 colorful 一些。然后豆沙月饼就会觉得这个馅儿太单薄了，就怎么咬到这口哦，可能是因为那女孩根本就吃不完一块月饼，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是 啊，对，我吃一块月饼，我吃了一口豆沙，吃两口豆沙，就我都撑得不行，还是豆沙，对不对？可能会有这个觉得很吃不完的饱腹感。 这是 FM 98.2，我们正在和大家聊的是月饼的专题。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还有两款月饼要介绍，先让大家回味一下前面的两款月饼，好不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一会儿过来，然后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月饼。 是的，送大家一首《飞鱼》，一会儿见。 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接下来的这款月饼应该是算一个万金油吧，就很少有人会讨厌莲蓉的月饼，对不对？ 就是南北方的确有巨大的差异吧。 有巨大的差异吗？ 嗯， 我很喜欢吃莲蓉。哎， 是吗？ 对，莲蓉是我很爱吃的月饼。 对对对，莲蓉其实也蛮好吃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莲蓉对我来说，哎呦，和豆沙月饼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笑什么呀？不许打个嗝吧！ 我是在笑。 啊？怎么了呢？ 第一次看见你打的这么大。 我得发表一下我对莲蓉月饼的看法呀，对不对？ 你别着急，别气着，别气着。 因为是这样的，莲蓉月饼和就是豆沙月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吃不完，但它还是一直是一种馅儿。我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有出现双拼的月饼。就比如说莲蓉月饼和豆沙月饼，在我这可能只能打70分，但是半拉是莲蓉，半拉是豆沙，那我就可以打90分，知道不？ 那这样吧， 穿哪样啊？ 四分之一是 完美 perfect， 还没说呢。 还是你说啥？ 四分之一是五仁儿。 嗯。 四分之一是莲蓉。 嗯。 四分之一是豆沙。 嗯。 四分之一是丽蓉。 给你两百，给你200块买一块月饼，好吧？ 像逼死月饼厂商啊！ 你知道为什么开始突然想说东北话吗？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小视频，是那个就是《爸爸去哪儿》最新一季，不是在网络上播出吗？ 谁啊？ 啊，陈小春。 嗯。 陈小春和小小春啊，小小春太乖了。 嗯。 但是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姑娘叫做小山竹。 嗯。 然后小山竹就是东北人，刚出现的时候笑得跟天使一样，知道吗？特别美。大家好。然后待一会儿说大家玩一二三木头人吧，让小山有让那个小山竹喊，小山竹说好的，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你知道木头人，木头人特别可爱。然后还问那个带他的是冯仑， 嗯， 那个一个演员，一个歌手，然后他做实习爸爸，是这么跟爸爸说的，说爸爸，你会夹那个头发帘儿吗？你知道小仙女有这个东北口音，简直萌炸。所以昨儿我觉得那个莲蓉的月饼和豆沙的月饼跟我的感觉就是一样一样，就稍微都有点单调，口味倒是还不错的。你要岔气儿了。 主持人已经疯了，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岔气儿了呢。所以你觉得莲蓉月饼很好吃是吧？ 很好吃，丽蓉月饼也很好吃。 哦，对，丽蓉月饼很好吃， 对不对？ 对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告诉我们你们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呢？因为现在我和珊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南北方的差异。 是的，菜地的瓜说了，说这个水水不戴帽子会更帅一些。 嗯，其实都帅了，我觉得。 对的，各有各不同的帅，好不好？ 主要大家其实看我们俩，就是有的时候珊珊戴我不戴，然后有的时候我戴珊珊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俩都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轮流洗头。 咱是只有一个水龙头吗？我想问一下，还轮流洗头？ 只有这么一个原因，好吧？ 嗯， 就这一个原因。 就这一个原因，蔡丽华一直在说冰皮月饼。 他 可能是很喜欢吃冰皮月饼嘛，我也觉得。而且对我来说，就女孩子会更喜欢是这个冰皮月饼会小一些，通常是小小颗的，吃起来会没有那么容易就吃饱了。吃了一个月饼呢，还能吃点火锅呀，吃点涮肉呀，吃点糖醋里脊呀，吃点卤煮啊，对不对？ 怎么觉得和月饼搭配的这些都这么饱呢？ 就没有饿着自己过。 那这样吧，我问一个问题啊，在北方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吃月饼？ 哦，我觉得咱俩之间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你先说。 饭后。怎么了呢？怎么了？ 饭后吃月饼吗？ 嗯。 好， 我们家经常饭后吃月饼，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是我爸的生日，然后我爸爸是中秋节出生的，然后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家会做一大桌子菜，就是鸡鸭鱼肉，就是跟过年似的，你知道吗？ 富贵人家嘛，对不对？大家 只有中秋节的时候才能吃得起一顿好的。吃完之后我妈就会端月饼上来，来吃点月饼。但是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就北方很多时候都会惊到我。我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远亲家过中秋节，我真的都会快被吓疯了。就是 你是可云吗？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吃月饼？是这样吗？ 是，至于他们家，就是按照我妈的说法来说，就是只有一个硬菜，其他的都不算。就比如说他们家会去买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脆脆脆脆的那个，就像是薯片一样，但是是中国版的那个，你知道吗？白色的，然后脆脆的那个东西，那个 啊，我知道，有点那个就是炸出来的那种， 对对，那个叫什么？ 起泡的那种， 你们北方人爱吃， 就是某种薯片吧， 白薯片吧，好不好？白薯， 那个叫什么？我觉得大家肯定是知道的，其实有点像零食，反正是某种膨化的食品，就是很小很小很小颗，然后放在油里一炸就变大了， 对， 对吧？ 对，然后那个就算一盘菜耶， 对呀、啊。 那个只能算零食好吗？那叫零食， 那个算一盘菜。 还有北方人喜欢叫人家去他们家吃火锅， 嗯，很好啊。 你知道如果是我们就是家乡的人，就知道说谁请你去他家吃火锅，真的是一件就觉得说这家人是懒成什么样了。 连菜都不愿意做吗？ 本来就是懒嘛。啊，菜地的瓜还有腱鞘，鞘鞘鞘，腱鞘鞘鞘鞘，都说了 虾片， 对的，虾 片就是虾片。虾片是菜吗？ 你是复读机吗？ 我是复读机。 干嘛一直跟我？ 我是复读机。 同时重复虾片这两个字啊。 虾片。 但是其实你不要这么说，你要回头看看你们贵州人自己。 嗯。 我第一次吃一个就是他们吃青菜，你知道是怎么样子吗？先给你上一个蘸水， 嗯， 那蘸水是辣椒， 嗯， 然后青菜就是白水煮的， 对呀， 是不是？ 是啊， 这是一盘菜吗？你不得放点葱姜，哎，先爆香一下，再搁点油滋啦，然后这个时候再把青菜放进去，待它稍稍的塌软，就立刻炒一下，关掉火，再撒一点点小小的葱花，盖上盖焖一下，再出锅，这才叫青菜呀！你们是水煮，到底谁懒呢？ 吴大姐，吴大姐，你刚刚做汤的这个过程忘记了一件事儿。 我没有做汤，我做的是炒青菜，不要给我这个，是不是？铲坑，我有这么容易掉坑里吗？ 我本来以为你要做的是一个青菜汤，我本来想提醒你忘记放水了。 我为什么要放？你们，我觉得好像贵州的那个做青菜的方法就还蛮像青菜汤的。 因为你拿一个青菜和一个炒菜比，有什么可比的？你要比汤啊。 你们炒青菜吗？ 我们炒青菜啊。 我觉得你们青菜好像就是煮着吃，是怎么从月饼聊到这儿的呀？咱们回去我们聊的是莲蓉月饼，对不对？ 对， 好吃， 这饭后吃，对不对？ 你们呢？ 我觉得我们多半都当零食吃 啊。对，就是一天都在吃的感觉。 对，跟早餐也可以吃，然后下午没事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吃一吃， 嗯， 然后晚上饿了也可以吃一吃。 我看到达菲也来了，达菲说珊珊水水早，来打一个卡，换收音机听了。好的，嗯，祝你工作愉快哦。 然后蔡地瓜说对，是下酒菜。 但是他说的意思是这个火锅哈是一个特别实惠的菜，因为呢火锅特别的实惠，还特别热闹，关键是天冷的时候不会凉。 对，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火锅一点在于什么吗？就你和特别不熟或者是没有那么熟的朋友，几个朋友约吃饭的时候哈，千万要约火锅。 为什么呢？ 嗯，热闹不会冷场。 OK， 真的，你这因为他上菜就是那种是属于阶段性的嘛， 嗯， 然后节奏很快。哎，你要不要来点毛肚？哎，你要不要来点山药？你喜不喜欢吃毛肚啊？你怎么上呀？七上八下。你要不要来点青菜？哎，所有的话都垫满了，哎，你知道吗？不用尬聊，你知道吗？要不然太辛苦。 哎，吴珊珊，我最近发现你就是有一个病很严重。 我很怕尴尬，是不是？ 你很怕话落地。 对呀， 就是我觉得偶尔 你说的对，嗯，不能落， 偶尔落地， 哎，别落呀。哎，怎么这会儿没人说话了呢？好紧张，对不对？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锻炼落地了啦。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其实我是能感受到对方也会觉得有点尴尬的。尤其是不太熟的朋友，突然说，哎，咱们线下吃个饭吧，都是习惯在网上聊天的呀，突然线下吃饭了，有点慌张呢。 嗯嗯，你都会慌张的人，那也真是不多见了。 嗯，来吧，有，okay，没有这个第四个月饼是什么呀？不是说四个月饼吗？ 丽蓉啊，我刚刚说了吗， 啊，是吧？ 嗯， 那好，那给大家再看一下吧。刚才我们这个跟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从小到大会吃的很多种口味的月饼，四种，嗯，第一种，五仁，第二种豆沙，这是水水的最爱，这是二哈。三是莲蓉， 嗯， 哎，这个莲蓉还带蛋黄， 嗯， 心机好深。四丽蓉，请大家打出自己最喜欢吃的口味，好不好？一二三四， 嗯，没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我们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将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孟婷，和大家一起分享旅行。十一快来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哇，报告水水，刚才那四个月饼我选四， 是五仁儿对吗？ 丽蓉。我看了一遍图片呢，我觉得丽蓉也挺好吃的，对不对？五仁有点顶得慌，有的时候需要就点水。 你的世界是三天都在变化吗？是一天一变吗？ All the time 在变化，好吗？怎么能用数字来衡量呢？ OK， 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 白色球鞋一会儿回来。

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还有梦婷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后半时段的讨论了。 嗯，是的，抓紧时间点击关注哈，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来了资深的一个从业了16年的旅行规划师来聊他的旅行经历。 嗯， 那大家也是听得非常非常感慨啊，就是感觉心已经要出去了。那在还有5天就要放国庆长假，在外加中秋长假的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呢，我们是请来了磨铁的图书编辑孟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喜庆的话题，对不对？张灯结彩的聊起来。 你要给大家拜个年吗？顺便，就这几天咱俩的这个节奏的氛围啊，节目的这个感觉，一直处于一种就是要疯了的状态，你知道吗？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今天节目听聊的也是这本书，对不对？ 对，然后这本书刚刚孟婷已经送给了珊珊。 对的，嗯，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孟婷可以先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那就我今天就开始介绍我们这个特别亢奋的，我们马上要放假了的这个欢乐的话题。然后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毕淑敏老师的一套全新散文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定位叫做朗读者系列，是因为每一本书呢，这个套系一共有4本，然后这一本是第2本，叫做旅行篇，在他之前呢还有一本幸福篇，叫做幸福的香气，我刚刚也一定给到珊珊了。嗯，然后呢，这个他其实打出来的概念呢，是每本书我们都是都是邀请了， 怎么我就不能做一下就是这个女郎，你看， 我觉得 幸福的香气， 我主要觉得你展示书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种多出了一种车模的气质。 不是挺好的吗？书模不可以吗？ 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这一套它是邀请了不同的知名人士来做朗读，精选了10篇毕淑敏老师的文章，然后来做了一个朗读，在书的后面我们都会有附送给大家，等于说买了这个书，同时你可以读还可以听，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感受。然后第二本呢，实际上又特别契合我们当下这种感觉，因为马上要是长假了，又是一个国庆加上中秋的小长假，所以特别适合旅行了。 嗯，第3本还有4本是吧？ 是的。 我的地址是 不用你的地址了， 我人肉快递到。 本来觉得送了2本好开心，你知道吗？后来听说一共有4本。 OK， 那既然拿了人家的礼，咱们也得回一个， 那必须的。 那就用 口头表扬，谢谢孟婷， 这么直接。 在口头表扬之外，你要不要给孟婷说一说？就比如说，在你的就是阅读经历当中，你印象很深的，比如说读到了谁的旅行，或者哪一次旅行，让你觉得说一下子说，哇，这个字儿让我突然间就要想迈开脚步去到那儿。 其实我觉得好像印象深刻的旅行，你知道我这有一个习惯，就我去旅行的时候会经常下载很多写的那个地方的书， 然后从来不看， 偶尔也会看，但有的时候是工作，你知道吗？借鉴点词汇什么之类的。去西藏的时候的确看的还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西藏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还有一些文化呀，一些宗教的东西，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辅助的东西去理解一些，所以当时下了一些这个书的。 你知道吗？就是前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你跟我说，就朱自清那篇《荷塘月色》， 对的呀。 然后第一句不是这几天 心里颇 不 宁 静吗？然后大概就是上个星期 你去了清华， 没有，我去日坛公园的晚上，去日坛公园，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荷花都已经凋败了，就是没有花了，只剩荷叶在那边，算是甜甜的叶子了。然后就他们就是把那个荷塘的那个 甜甜的叶子是吧， 甜甜的叶子， 好的，甜甜的叶子， 然后他们就是把 像甜甜的舞女的裙， 对，然后他们把荷塘的那个水抽掉了，然后我在那儿就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在游夜游日坛公园，然后就在那儿，然后我心里 颇不宁静， 因为也有很多事儿嘛，然后我就在和他就是跳到那个，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小水池的中间的一个石头上，然后我就在那儿把《荷塘月色》从第一句给他朗诵到了最后一句，然后就整个读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 神经病好多了，是不是？ 这可能就是文学和生活的一个关系吧，就是他不会觉得做作，我已经很感激了。然后他其实实际上他说他其实实际上也是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觉得这样的经历让他自己的心绪也稍微平静了一些。因为我觉得朱自清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是慢慢慢慢让自己不宁静的心绪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平静下来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只是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惊到我，真的还蛮文青气质的一个举动。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举动吗？ 很浪漫，很浪漫，的确很浪漫。所以大家如果做不出来，反正梦婷，你觉得水水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吗？刚才这个举动在你看来 是 很浪漫的人， 我觉得是。 那比如这本书的作者毕淑敏老师，在跟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有过很多接触嘛？ 对， 其实毕淑敏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小时候，哎，那个你的五样是他吗？ 是的， 是他是吧？ 还要拯救乳房。 对，然后都是 幸福。 对，然后呢，你就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他跟小时候读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接触到毕老师之后，我很相信文如其人这个概念，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教材初一吧，好像就有学到那个提醒幸福，我觉得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那个震撼，因为最开始接触的那种所谓的文学，可能它不会给你一个提一个相反的概念，不会像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反差萌这个概念，但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突然有一个人出来告诉你说应该提醒，然后好多好多的这种经典的你平常生活中你意识不到的微小的幸福，实际上就是在你身边环绕的。然后包括这次其实也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和我的主编一起，然后去首先第一次是去毕老师家里见他，然后跟他聊聊到我这个对他这套书我提出的朗读者的概念，然后他自己本人也是蛮喜欢的，整个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出书过程当中每一次跟他的沟通，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我觉得其实不能简单的说是平易近人的这个概念，就是他会给你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你觉得 春风的感觉， 对，你看到他这个人你会想起你最开始读他的那个文章，所以我觉得文章和人真的是完全是可以融在一起的。 如沐春风这个词很好， 对吧？我觉得一个人能让别人如沐春风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你看，哎， 感觉到 了，瞬间觉得我可爱了许多， 感觉今天都不能去打麻将了，把书一直在扇我， 就不能看见书这个字是吧？所以毕淑敏在你的感觉里面是一位非常的儒雅的，然后很温和的，像 但是又很可爱的人， 相继的那种女子， 对，但是又很可爱 啊、一个老太太，对不对？很温柔， 对。 然后那水水，你觉得像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哈，你觉得看到了什么书会对旅行有很深刻的印象，或某一次旅行、 啊、 你是有这样的经历想分享给大家吗？ 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就是你知道，就是日本有一个就是设计师，摄影师，殿堂级的摄影师，叫做新，你知道那个摄影师，我一下子有点记不起他的名字，星野什么什么大夫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星字开头的， 星很大， 然后他就是写 山大水大脸大心也大， 他写那个阿拉斯加，他就是一直生活在阿拉斯加，他是一个日本人，但他常年生活在阿拉斯加，然后他就说就是在阿拉斯加，就是他们就是砍树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树里面住着很多小松鼠，就住了一两只小松鼠嘛，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松鼠家呢是用什么材料来就是铺他们家的床呢？是用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房，就是隔热的那个冰箱的那个材料。 啊、 就 是吗？ 就他们家就经常会出现那种，就家里的什么什么哪块布，就只要那块布，它就会被咬掉一块。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为什么家里面的布就脚上总被咬走？然后他们有一次在砍树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就松鼠家用的是他们家的布料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生气。他就觉得说这个松鼠为什么会用他们家的这个布料来布置他们家。 我觉得松鼠好聪明哦，他是怎么发现那个是可以隔热的，然后可以保暖的呢？ 对，然后就是经常他们家种了一片草莓地嘛，然后他就说松鼠经常来他们家偷草莓，然后偷完草莓以后，有的时候松鼠 草莓了，草莓也没了。 不是，最关键的是有的时候松鼠会觉得也过意不去，于是良心发现的给他们家也送点坚果。 真的假的？ 真的，他写在书里的，他说就是经常就是松鼠偷完他们家草莓以后，不是草，反正不是草莓就是坚果吧，浆果，然后那个松鼠就会送一点东西回来，然后就放在他们家门口。 你是认真的吗？ 是认真的。 这本书叫什么呀？ 这本书叫做《美好的旅行时光》， 是那个旅行大师，摄影大师，殿堂级摄影大师写的。 我想到你说这个名字了，星野道夫。 星野道夫， 星野道夫， 对，因为你讲这个松鼠的故事，我一下子有印象了， 对吧？ 对对对， 他就写的这些。超级有趣， 是的。 然后他就写在阿拉斯加，就他写完阿拉斯加以后，我就超想去阿拉斯加。 他就说每年阿拉斯加不是那个河道会结冰吗？ 嗯， 然后每年就是每快要到夏天的时候，他就会有某一个时刻是那个冰块开始冻了。 嗯，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河流开始流起来了。你知道我喜欢河流。 嗯， 然后阿拉斯加每年都会要搞一个竞猜。 嗯， 他们就会放一个时钟在那个河上，然后下面有一个摆。 嗯， 然后就不是那个摆，只要一动，然后那个时针就会停止嘛。 嗯， 然后就大家会竞猜说今年河什么时候解冻。 嗯， 然后猜中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奖品，但每个人都会拿一些小的赌注赌上去。 嗯， 然后看今年是谁得这个奖。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还蛮有趣的。那我刚才看了，简单翻了一下这位毕淑敏老师的旅行是为了抵达内心和远方，水水讲了很多他读到的在书中写的小故事哈。而且我也看到了，其实这个是分章节的，对吧？然后他比如说会讲在贝加尔湖的故事啊，或者是对丹麦的理解啊等等。 对， 嗯， 不算章节了吧？其实就是目录，是不同的文章来组成的，它是一个散文集合嘛。 嗯，他是自己亲自去过这些地方。 是的，这是他环球旅行之后回来写的。 哦， 这书里面涉及到了17个国家。 嗯，在这17个国家当中，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个国家或某一篇或某一个细节？ 其实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吧。嗯，然后我其实这里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话，我会很喜欢只有贝加尔湖知道这一个，因为本身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名字，我本身觉得这篇文章的名字就会很美。然后它里面其实讲了很多贝加尔湖，包括的历史，包括他们去游行当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苏武牧羊， 嗯， 其实当时他所在的地区其实就是在当今的贝加尔湖区域。 嗯， 他为什么这篇文章实际对也会有李健这首歌的一个原因。没错，我这个 在贝加尔湖畔是吗？你知道刚才其实水水分享完那个他看到的那个故事之后，比如说，不是他看到的故事，是他在荷塘里面然后去朗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我几个朋友。然后我当时很遗憾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他们是去的贝加尔湖畔，几个姑娘，四个姑娘一起去的。然后我当时因为有工作所以没有去成，他们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跟我讲了好多细节。比如说他们在贝加尔湖畔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拍裸照，然后比如说他们在房间里面几个姑娘聚在一起喝酒，你知道吗？喝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房间隔壁有那个他们住的是民宿，有人过来敲门。嗯，然后他们本来就已经睡着了，不没有睡着，都已经就正在嗨，正在喝酒，正在跳舞。然后听到有人敲门，立刻所有人就像松鼠一样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口，打开门跟他们说我们已经睡了。然后就是几个酒疯子，然后他们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跟水水在荷塘里面读《荷塘月色》跟我的感觉很像。他们在贝加尔湖畔旁边开始合唱《贝加尔湖畔》。就那首歌。 是多少年以后？是什么？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往事随云走。但我不记得词， 我给你查嘛。谢谢杨哥在北京送了花椒之星。 嗯， 还有谢谢微笑离开关注了主播，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哈，欢迎关注。 所以就是只有贝加尔湖知道这篇文章，它主要就是写的是它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的。 整个它其实融入了包括说介绍贝加尔湖的一些历史传说，然后他们有过去游这个贝加尔湖的一个概念。其实为什么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其实是源于一个像当地的一个小的传说，就等于说你把一枚硬币投入贝加尔湖中，然后在心里暗暗许一个愿望，不要告诉任何其他的人，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那你的愿望谁知道呢？只有贝加尔湖知道。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很美的一个概念。其实包括像水水刚才说，就是在那个荷塘夜晚静谧的时候，只有身边一个密友，然后来读这个《荷塘月色》，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举动。但是这个场景就跟旅行是一样的，一定要放到特定的场景、特定的环境跟特定的人在一起，你才能体会到那种浪漫的感觉。 嗯， 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说出来大家可能有觉得有点小作呀，或者有点什么这些概念。所以旅行其实也是需要环境的。 嗯， 是，我觉得只有贝加尔湖知道。 嗯， 这个传说还不错。 嗯，只有谁知道这种听起来就很美。我其实刚才看到了那个戴梦婷一起回顾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对不对？回到了月饼这件事情。 哦，但是 Mr. 熊戴萌首先说了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温馨。 嗯， 虽然对咱们俩来说好像有点点狠毒，可是我听了之后很开心。他说你们俩应该每天十一上班，就十一的时候应该天天上班，不然我们怎么办呢？ 哇哦！ 要不然咱俩上班吧，好不好？十月一号、十月二号的时候，山山水水还是上班的。 嗯，十月一号和二号我们是直播的。 对的。 只是说我们三号到八号是录播。 是的。嗯、小桃子说：“原来珊珊长这样啊！”对呀、啊，你是第一次看直播是不是？欢迎后常来啊！结果发现珊珊长这样，然后就再也不来了。 嗯。 然后喝了爽歪歪，感觉还是不爽。说他选一，他觉得五仁好吃，他觉得豆沙不好吃，嗯、但是亚和是挺你的。在刚才咱们聊月饼的环节，他说理解水水，五仁当中最跳的应该属杏仁了啊，味道很奇怪， 对， 但是几种坚果拌着糖浆，在口中充分咀嚼之后呢，那个味道还是挺棒的、 嗯、 啊。虽然五仁不是那么小清新，但是好歹里面没有冬瓜呀，所以他选一。 OK 啊， 那在我们花椒的直播间也是要感谢苟安的这一份爱国情怀啊，然后泽哥在。在北京说旅行需要钱啊，紧接着是三个流泪的表情。嗯，也感谢泽哥在北京送给了我三个花椒之星，好吧。嗯， 开心。 朱古力道说旅行的时节遥祝节目万岁。 朱古力道刚才还在那个微信公众账号留言来着，说他要吃这个鸭蛋黄的月饼、嗯、有人很喜欢吃蛋黄的月饼，但是他这个鸭蛋黄八成是开玩笑的。 而你知道朱古力道是珊珊的同班同学， 对的， 然后呢、哦、他现在正好在俄罗斯。 哇， 哦，真的呀。 所以我们聊。对呀、啊、他不是说了吗，聊这个话题很应景，刚好我在俄罗斯，然后他后面补了三个字，大使馆。 好烦哦， 好烦，好无聊，朱古力道。 嗯，其实我觉得贝加尔湖畔这个，要不然咱们简单的让水水来朗读一小段， 我跟你说 让大家体验一下吗？ 我正要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梦婷其实很会朗诵。 真的吗？ 天哪， 开心。 我觉得可以让梦婷就是选择就是这本书当中她非常喜欢的一个段落， 好， 然后朗诵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好 好呀，这么突然呀。 这有什么突然的？这两个主持人什么时候按套路出过牌呀、啊？ 真的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套路在哪 儿、嗯。俄罗斯大使馆其实如果熟悉北京的朋友会知道啊，它离我们台很近。 是的，超近。 嗯，就走路五分钟左右，十分钟吧之内。嗯。嗯，然后今天我们聊的是毕淑敏老师的这样一本旅行的新书，叫做《旅行是为了抵达内心和远方》，好不好？嗯、然后它的英文名叫做。Shine of footprints， 嗯，脚印的 光芒， 光 芒， 对， 是吧？是 的， 布灵布灵的脚印。梦婷有没有找好自己想要读哪一段呢？ 有找到，但读这个之前啊，我先是再说一点吧。我一个感觉，因为刚刚又说到有朋友其实恰好在俄罗斯大使馆，然后其实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可能行动这件事比你前面做多少准备其实是更重要的。 是的，先听了再说。 对，因为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其实有一个 list， 我觉得我最想去的国家是澳大利亚， 有一个清单、最想去 的 澳大利亚。 对 的， 然后我最不想去的国家。是俄罗斯。 嗯，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东北哈尔滨嘛、 啊、 然后其实距离一来是近了的话可能就没有那种神秘感、 嗯、 另外一个我自己本身我是特别喜欢那种阳光四溢的感觉、 嗯、 就是特别温暖然后特别阳光，然后在我所有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俄罗斯是阴冷的。 嗯， 因为本身我们北方的话冬天是一个特别漫长的季节，是很寒冷的、 嗯、 那又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啊、 嗯、 所以就一直在我的印象当中俄罗斯是红场啊，所有的感觉天都是阴阴的压压的感觉、嗯、但是我恰恰 那样很美吗？ 当时完全意识不到、哎、 但是其实好像女孩子会比较喜欢阳光的感觉，比如说澳大利亚给人就是南半球就是阳光， 对，没错，大草场啊， 还有一位老 船 长， 对不对？但是俄罗斯给人的感觉可能的确会比较冷一些。 是的，结果呢就是命运就总是很神奇。然后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一次拍摄嘛，然后我们恰恰去的就是俄罗斯、 哦、 然后但是没有去到贝加尔湖，去的是哈巴罗夫斯克、 嗯、 然后当时那个整个拍摄这的经历吧，就是感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可能前期准备并没有特别的充分，当地的配合就是告诉我们需要去拍森林、 嗯、 然后告诉我们的行程是从这个市区到森林是三个小时车程，结果实际开出去是八个小时。 哇、wow、 我们就从早晨的时候是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就出发，然后就一路沿着山走。那个森林呢它其实是行人禁止出入的区域，就是它森林里面还有那些比如说狼还有熊， 所以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们都不正常。然后这八个小时一路走的时候，你就经过了那个凌晨雾起的时候，森林里早晨没有人，然后那个慢慢的晨雾升起，然后太阳渐渐升出来，就整个那一路的感觉特别的平静，就那个瞬间感觉其实我在没来这里之前我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喜欢那个感觉的，所以那个印象是一直非常的深刻。回来的时候，对，回来的时候写成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包括在里面也遇到特别多的故事。因为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呢，当地人不太会说英语，一个蛮小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们去就说想吃饭嘛，俄罗斯大妈给我们做了那个好吃的炸鸡翅，我们走的时候说打包吧，然后所有人都走了，就是我自己在那说打包的时候大妈不懂，然后怎么解释都不懂，最后就这样然后就成功的打包了， 是飞了飞是吗？ 对，飞了飞翅膀， 翅膀就是你要鸡翅， 对， 就给你了。 对，就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就整个那个印象觉得挺好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打破了一个观念，就是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要轻易的去排斥它。 是的，不要轻易的下定论。来吧，有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段落呢？其实要不然咱们等那个九点之后再回来，请孟婷好好的帮咱们演绎一下这本书，对不对？ 好的。 然后刚才他说的这个印象我真的觉得还蛮美的，我特别喜欢那种突然静下来的感觉。 是的， 就因为我觉得好像平时生活的还挺浮躁的，因为我性格本来也是挺活泼的然后就有的时候这种感觉可遇不可求，你无法判断是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国家还是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你可能突然就是找到了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突然间静下来了，你好像心里听不到别的什么声音了，然后有那种，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感觉一不一样，就是突然静下来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泛开的某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觉得很踏实，好像融进了什么东西里面一样。 没错，实际上 不是自己在飘着的感觉了。 是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书名提到的这个概念，旅行是抵达内心和远方，我们去找世界实际上是在找自己。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你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觉得自己一瞬间好像找到了自己呢？或者只是现在告诉我们你觉得有趣的远方就好了。 对，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一点啊，就是我个人一点的想法是，孟婷，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其实让我不是特别理解，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套路。 会吗？ 我 不觉得呀。 我们就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吧。我觉得有点套路的感觉。你能说一说，就是这个书名，就是当时你们在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吗？ 实际上是因为旅行书其实在前几年会特别的火热，这个可能从市场方面来分析吧。然后呢，其实如果你想跳出传统其实蛮少的了，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至少会把环游世界当成自己的梦想里面的 tips 的里面的一个，然后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改变了，然后这个走出去的这个观念也改变了，所以其实旅行不再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生活了，大部分人其实有时间我可能就出去走了，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神秘感了。但是实际上人是需要旅行的，这个旅行实际上你所谓想要抵达远方去听远方的诗歌，实际上你是在这个路上是寻找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丢了，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匆匆忙忙在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你是暂时的想去要放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说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了，我可怎么撒欢都可以，戴各种很奇怪的头饰啊，或者穿各种很奇怪的平时生活中不会穿的衣服，但是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完全可以有的时候会放下你自己现在所有的这种身份，成为一个你真正的自己，其实都是在找自己的内心。比如说你像我刚才讲描述的那个场景，像珊珊也有同感，实际上都是你让你内心平和，可能更多的了解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我到底想要干什么。 找自己是不是天灾下雨刚才在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平台上面啊，杨说了，说珊珊水水啊，我现在还堵在五环外，今天呢是要迟到了，听了你们聊旅行我现在就想掉头去旅行了。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天聊旅行也聊得我心里痒痒， 很想去。 要不是已经盘算好了就是十一假期要回家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想策划一个小旅行。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旅行安排的朋友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陪您聊一聊旅行，希望可以找到远方还有自己哈。送大家一首歌曲吧，来自许巍的歌曲，因为许巍的歌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 对， 送大家一首许巍的少年，九点之后回来再见。

在孟婷朗诵之前，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可以听孟婷朗诵以及可以看孟婷朗诵的方式和方法。 嗯，没错，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 的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个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珊珊在早上的这个表演了，好不好？ 是的，那下面黄梦婷，请开始你的表演。咱们找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段落给大家朗诵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这本书当中的感觉呢？ 我选的是开篇的文章，叫《带上灵魂去旅行》。 嗯 ，OK 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Okay. 开始我的表演。带上灵魂去旅行，毕淑敏。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的把这口井的口径掘得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是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透彻心扉的寒冷。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身为医生，我知道人一生必得不断的学习。我不当医生了，这个习惯却如同得过天花，在心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到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扩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身后，不离不弃。 嗯， 珊珊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就是其中我觉得有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句话，是旅行的本质是学习， 嗯， 比如说学习到了不能骄傲，学习到了死亡并不可怕，这两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感触最深的是人不要骄傲， 嗯， 就是经常走到外面去，你会觉得一个人太渺小了。就针对整个世界而言，何况是整个宇宙呢？我们渺小到我们所有的烦恼其实根本就不值得称为是烦恼，哦，我们所有的快乐可能也只是沧海一粟，让每个人都是恒河沙当中的一粒，就不要那么骄傲，也不要那么烦恼，就好好的去看看这个世界就好了。 嗯， 你觉得呢？刚才这段带着灵魂去旅行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共鸣？ 我觉得他讲夏虫那段我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之前也是看过一本叫做《虫子书》的书，它是朱英春写的。 嗯， 然后他那本书其实实际上就是用虫子去在纸上画出各种各样的轨迹， 嗯， 就是虫子的旅行。 嗯， 然后那本书里面没有一个字儿， 嗯， 就全是虫子，就是拿出来的那个。然后他后来有出另外一本书叫《虫子旁》，他写那个就是后记的时候， 嗯， 他说人看着虫子这种感觉。就好像天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看着我们， 嗯， 我们怎么样认为虫子的生活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多么局限，然后多么多么让我们觉得可以支配的一个状态当中，可能在天上有一种力量就会觉得我们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人无所就是不能够否认的是，我们一直受到的是时间的限制。 嗯， 我们不能够跨越时间。然后，其实每一个人的，就是像昨天那个很多人说过的一样，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限度之内的。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限度能够看到的风景，可能决定了我们在这个限度我们的内心的心境有多大。 嗯， 所以我觉得就他看就是读到夏虫的时候，就在想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夏虫， 嗯， 有很多小夏虫。 嗯， 哎，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但是我真的记不清那个电影是什么了。那个电影就是讲了很复杂的人之间的故事，有可能会包含比如说人际争斗啊，包含战争啊，包含各种各样的人性的体现。然后最后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整个场景，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这个布置都变成了，开始就是整个变得很混乱很混乱，然后慢慢的开始变成一个球状，然后那个镜头在大大的拉开那个球，变成了一个地球，然后最后是一个手在把玩这个地球。就那一瞬间会让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我们就像夏虫一样被人在摆布着，被人在操控着，或者是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弹珠里的一些小小的游戏而已，会让感受到这种世界和宇宙的浩渺和博大。 所以我就觉得旅行是一种超越。就是旅行一定是你超越你本来的生存的空间 界限， 然后对你把这个界限打破，然后你去看离你很远的人正在怎么生活，然后你会了解非洲的人，了解南美洲的人，然后你会了解海边的人有多快乐，就 对的 椰子然后沙滩，但你同时也会了解他们也有多忧愁，然后你会了解非洲的人，比如说有的生活得很贫穷，但是贫穷并没有使他们颓丧，有可能他们拿着比你少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过着比你快乐的很多很多的生活，所以我每一次旅行的时候都会觉得旅行让我就是整个人像充了电一样，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 你好像很有共鸣。 对，因为其实像水水刚才说的，就是一句之前大家特别容易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走出去，你会以为你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其实就是打破这种界限。像他刚刚说的，其实我蛮有共鸣的，就是说你看到其他的人的快乐和他们的忧愁。就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之前有一次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实际上距离我特别想去的澳大利亚已经非常近了但是因为澳大利亚签证出现了各种故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去到了那边，有两个感触特别深，因为当时陪同我们的一个司机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他当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在那儿待了14天一个拍摄，然后他说你走的时候一定像我一样黑，我当时不相信事实上我的确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印象有很深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在那个盘山的那个路上全部都是棕榈树，然后他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他给我们放了一首歌叫爱情买卖， 妈不不不不， 一个印度司机给我们放了那个车， 然后 是的 想 然后他听得很嗨，然后在那个路上你想象那个场景，然后在一个大洋洲然后盘山的路上，然后听着这首歌，然后当时我们就很好奇，旁边的小伙伴就问他说你去问问他懂不懂这 懂 对这首歌讲的是什么，然后他说不懂，然后他就问我这首歌讲的是什么，我说 something about love 我觉得你说的已经很美好了， love is not about what you wanna buy you can buy 翻译了一下是吗，出卖我爱Betray my love 是的 还想我留下 I want me to stay No way What is love、 Betray my love Let you stay 什么鬼啊，所以当时印象很深。 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很向往远方，其实因为远方有故事，有让你回忆起来觉得很欢乐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其实这个国家其实它是蛮贫穷的，就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包括说当下那些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很多其实是非常原始的，可能就没有我们说所谓的主食吧，他们可能吃当地是香蕉啊或者一些洋芋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如果让我们传统意义上来看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蛮苦的，然后有的小孩子可能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就是特别的悠闲，可能什么都不做我就在街边逛着，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湖吧，应该算是一个旅游景区，但是这个国家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国家，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战争动乱什么的，所以是非常不建议个人去旅行的，然后那个湖边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焦急的，说啊，今天这个场景我们这个东西能不能拍摄完成啊，其实满脑子其实想的是这些，但是当地那个小孩就在湖上，就坐那个小舟就在那儿可以逛一天，什么都不要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当下很难去做到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拼命读书拼命挣钱最后想要的生活呀。 对， 躺在沙发上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乞丐坐在一起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我就是想无所事事坐在沙发上面去喝着果汁吹着海风， 我已经做到了 三十年的努力我终于做到了，还那个乞丐说我早就做到了呀， 是的。 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到了这么多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有各种各样的文明形态，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看得越多越迷茫。 我跟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看的国家越多，看的人群越多，你越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固定的。 是的， 就是从小妈妈告诉你说你要好好学习，然后学习去改变命运。 咕得咕得，大飞。 对，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就是高教育并不能从客观上绝对的给你带来某种幸福感，甚至于其实还会给你加重一些比如说思考的苦恼。但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教育不重要。特别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现在啊，就我现在的心情来说的话，我越来越愿意去海边的城市。 为什么？ 我就觉得只要海浪打起来，然后风吹起来， 海浪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 正在睡觉。 就喜欢那种就是很悠闲的感觉，对不对？ 我就突然觉得有椰子的地方，只要喝着椰汁，然后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就是海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集市，吃点烧烤什么的。突然你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单纯的快乐起来。反而现在我就 是，但是这种单纯的快乐需要追求一辈子吗？ 我觉得不需要追求一辈子， 就偶尔去快乐一下就行了， 是 吧？ 放松 一 阵儿 的 时间。 明白了。我看到在直播间杨哥说他要去庐山，十一的时候， 哇， 好地方。然后他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但是他也说不跟你们聊了，我要去搬砖了，那就去好好挣钱吧，挣钱好好的出去旅行，好吧？ 然后嘎朵说早上好， 早上好，好久没来了，嘎朵，早上好，来吧，告诉大家哈，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或者觉得每天早上有时间陪我们聊聊天的话呢，欢迎关注我们哈，就是点击右上角还是右下角的关注，就可以不错过每一天的直播了。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 对， 梦 婷刚刚其实朗诵的那一段应该是你在全书里面基本上最喜欢的一些段落了，对吧？ 其实可以概括这本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旅行。 你知道，就是他最后一句其实挺打动我的。我记得他说，如果灵魂不能像烛光一样照耀你的整个旅程，那至少也让它陪伴着你形影不离。 没错， 对吗？这个其实实际上是我旅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就是带着心去，是吗？ 就是不管你去 不要像行尸走肉一样去了走一遭， 就是不管你去到的是天涯海角还是海角天涯，你最终看到的都是你自己。因为你是永远和自己在对话的。 没错。 你知道吗，就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一句英文原版，然后大概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告诉我你爱的人是谁，然后我就告诉你是谁。就是你看的人是谁，以及你爱的人是谁，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最终其实看到的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没错。 然后刚刚这个梦婷分享的那个故事是一个印度的小哥听爱情买卖的故事，一个旅行的时候，大叔旅行的时候是因为远方有故事所以才吸引我们去。我刚才简单的翻了一下这本书的目录，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轰先生的苹果树。我还没有时间仔细看，但是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应该是在日本旅行 的 时候，他是住在了轰先生家里，然后通过苹果树一些小小的互动给了一个很温暖的章节。那章可能跟旅行的关系并不大，然后主要是在跟人的相处上面。 是的。 你们觉得在旅行的时候跟人的相处重要吗？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住民宿还是住宾馆呢？我们讲的更加的接近实际生活一些。 我觉得其实跟旅行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一个重要的一个加分项就是我知道你说的跟人的这个打交道，可能说你去到当地的什么的，那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跟谁旅行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大家不都在说嘛，说你跟这个人能不能结婚，能不能过一辈子，先去旅行一次看看吧，因为这个旅行当中这个价值观体现的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跟我闺蜜一次旅行，就是那种现在想起来我们觉得很特别感慨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人，属于说走就走。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制定特别详细的那个攻略的那些。 就 走。对。对。 所以我们俩大学的时候一起去了一次云南昆明。然后我们俩属于，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了一个考试，然后我们俩就整个给自己放了一个假嘛，然后过去的话其实完全都是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早晨一睁眼，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呢？ OK， 可以，我们去溶洞吧。然后就查了一下路线，直接两个人就走了，这种概念。 我觉得你们很适合跟水水一起之旅。水水就是这种风格的呀，没有野路子。 我跟你说，我的野路子最近终于发现了，就遗传自哪儿。我妈跟我说，她说，我说你在哪儿？她说她在云南。我说你昨天都还在，但你今天怎么在云南？她说，因为昨天就是和你两个姨妈聊着聊着说，哎，很想出去玩，然后去哪儿？去云南，我们就来云南了。他们就直接当天买票哎， 没计划是吗？妈妈好酷啊， 对不对？然后你们在云南的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除了溶洞之外，就最深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任性的感觉吗？ 其实也不是，其实是我们俩过那个滇池，因为过滇池后面它有一个西山的那个公园嘛，然后是要直接坐那个缆车就到山上了。然后它那个缆车吧，其实是两段，先平行过去，然后它要下来，我们俩完全没有概念。到了半截的时候觉得停了，其实它是一个缓冲，我们俩扒开门自己就下去了。 扒开吗？ 对，他真的是我们俩扒开就下去了。后面工作人员来喊我们说你们没有到地方，因为他要先到这个位置平台，然后他要给你上去。 啊，吓死我了！你们是在那个站点？ 对，站点下来了， 站点 并不是半空中，并不是半空中。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并不是半空中， 扒开门，然后就是弄了一个那个绳，你知道？然后先挂在缆车上面，然后再滑下去， 就特别囧。 特工小美女是吗？ 特别囧。然后我们俩就上去了，然后整个是其实是沿着那个盘山路下来，这个感觉特别深。像水水说他喜欢在水边，我说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森林，比较有树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好也是刚刚下完雨，所以空气是很潮湿的，呼吸着很好。然后它是近14.7公里吧，然后那个盘山路绕下来，其实一路的话它都会有那种就是应该是小私家车那种，就说你顺下来多少多少钱的那种概念。但我们俩真的是纯走下来的，换了两双拖鞋就在那儿走。然后我们俩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五音的人，然后我们俩就唱歌，就接歌，就顺便就接。 咱们三个人有五音就不错了。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还凑不齐吧。 一人一个音是吧？ 完全，但是我们俩就是真的就是在山上，然后不停地唱歌，然后很偶然的碰到了聂耳，我们国歌的那个聂耳的墓，他的墓就在那个西山上。 墓的墓 的墓， 不 是遇到了他。 我说你碰到聂耳， 吓 死我！我知道了，你们就是扒开门，然后从那个缆车上 下来， 就 遇到了 聂耳老师。 对不起，聂耳老师， 说话传气儿这么大呀！ 我很喜欢聂耳的墓志铭。 哦，聂耳的墓志铭是什么？ 我的耳朵宛如贝壳，倾听着大海的声音。 哇哦，好美！所以你当时碰到了，也看到了这个墓志铭 是 吗？ 而且他那个地方有那个音乐键，你可以听国歌，直接在现场。所以就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旅行当中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期而遇。就是你在前面没有任何的计划突然遇到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惊喜，下次再也不会遇到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 你有被惊喜过吗？ 有，想不起来。还是有了。其实咱们俩在节目里面聊过的我们俩个人的旅行经验其实已经很多了，我觉得。 你们俩彼此遇见不就是惊喜吗？ 我们两个彼此遇见是一种孽缘 灾难。苍天哪， 谁来收了他吧。 为什么还要这样？你还有记得的你在那个节目里面没有分享过的惊喜吗？ 很多。 来来，你来，你先来，我看看能不能引发我的一些这个回忆。 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尼泊尔，就是坐那个滑翔伞的时候， 哇哦！ 然后呢，我们是四个人去坐那个滑翔伞，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到处找，我们说就是滑翔伞的这个起飞站点到底在哪儿啊？然后我们就找啊找啊，就满山遍野的就这么找，然后最后就碰到了几个教练一样的，我们就问他们，然后他们说就这儿啊。然后我们一看，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悬崖，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悬崖。因为原来我对滑翔伞没有什么概念，我就以为滑翔伞应该是你跑着跑着，然后你就飞起来了，对不 对？ 对 啊，应该是在原野里面， 对， 对不对？ 然后那个教练说，我们一会儿 we're gonna jump。就是他说 我们要跳， 勇敢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悬崖跳下去。然后跳下去的时候，我一拉杆，然后那个滑翔伞啪就会起来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还好， 你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吗？ 我当时产生了怀疑，我就在想说，我后来有问他， 这是真教练还是假教练？ 我后来在空中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在你们的就是飞行的经历当中，有碰到那种跳下去就没有起来的吗？他居然跟我说有。然后 当时你已经在空中了， 对，然后在空中的时候 来不及了已经， 然后在空中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看到那个老鹰了吗？ 我说我看到了、嗯、我说我第一次在老鹰的上面。 嗯嗯，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怎么可能在老鹰的上面， 对 吧？ 咱得是抬头看天空才能看到老鹰、 嗯、对。然后我就说哇，我说那个老鹰很漂亮。然后那个教练就说，你现在别觉得它漂亮，经常老鹰都会撞到我们。然后我说好的，我说那我们有补救的措施对吧，如果老鹰撞到我们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迫降。 我想问一下，你在整个滑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享受自然风光？ 我享受自然风光超级美。因为我在博卡拉，就是那个就是滑翔伞的时候、嗯、博卡拉有一个湖，然后湖旁边是山、 嗯、 就是典型的你上次说过的、嗯、在一堆山中间有一个小池子、 嗯、 然后博卡拉就是沿着这个池子建起来的一个城市。 嗯， 嗯，然后最后我觉得最惊喜的就是我亲眼看见有一个朋友、 嗯、 他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在就是降落的时候直接扑干。 嗯， 就按道理你应该就是在陆地上开始跑嘛、 嗯、 这么跑、 嗯、 然后那个朋友就直接扑干，就一直滚啊滚啊滚、嗯、滚成一个球一样的降落、嗯是不是惊喜？是不是惊喜？ 很惊喜。那你如果说这个惊喜的话， 对对， 我能想到一个惊喜哈、 嗯、 就是那个其实我在想惊喜就是你本来不在计划当中后来突然发生的事情、嗯、应该是去的欧洲的少女峰。就是在欧洲最高的那个山峰，其实它的海拔也并没有多高，可能4000多米吧，就比国内的很多山其实要低很多。 嗯， 然后但是它是可以坐火车上山的那种雪山，所以当时其实并没有做那个很多的准备，就是穿着比较厚的衣服就坐着小火车上去了。可是首先那个小火车很美，就大家能够想象在雪山当中会有穿行的火车的时候，会是很就是有一种现代和自然完美融合的那种感觉。 金山口， 而且其实我到了山顶之后并没有找到目的地。我并没有找到，你知道吗？我只拍了一张照片，就它那有一个冰窖的感觉，就是里面全都是冰搭出来的一个小博物馆，里面可以参观，然后只拍了一些那样的照片。然后我走到平台上面，那个平台上面已经就可以看到什么风景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平台上面应该是我本来在找一个目的地，可是我出了门之后就是漫山全是雪，就是能见度很差。比如说我能看到水是离我这么近的一个游客，可是像梦婷离我这个距离就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嗯、然后在我出到那个平台上面之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啊，然后在一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有点类似像国内的平房的那种山，就屋顶可以晾谷子晾麦子的那种屋顶，就那么一小块地方。我就问他，我说这儿就是哪儿吗？他说对，就是这儿。于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就是我，然后我后面全是雪，就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到后来下山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当时上山的时候偶遇的游客，然后有聊过两句的。他说哎，你有看到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我说没有啊。我说在哪儿啊？他说咱们不是出去了吗？不是到了一个小平台吗？再往前走200米就是了。然后就很遗憾，可是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就是体验了那个坐火车看雪山的感觉。然后在坐那个火车下山的时候，其实跟梦婷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它中间需要转一站、嗯、然后才能够下山。可是我还没有到转站的站点，我在路边发现了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山的那个平台上面有一个小酒吧，然后我就说我要下车，我就下车了。然后在那个酒吧上面，然后它是一个山的就半峰的感觉，半山腰上有一块平台，很小的酒吧，我就要了一杯啤酒、嗯，然后就去在那儿坐着喝了一个小时，差点没有赶上真正下山的火车。但是当时在那儿喝那杯啤酒的过程是我特别特别享受的过程，也是我在欧洲少女峰最美好的一个经历。 你自己喝的吗？ 其实有一张照片，咱们这背后的这个大平台上面就是那个，有一张照片， 就是那个酒瓶的那个照片是吗？ 不是酒瓶，是在家里，它是室内啊、嗯、然后是戴着一个帽子。待会儿如果到的话我会告诉大家好不好？ OK 啊、不是我自己喝的、嗯、我跟我先生一起去的。 OK、 哦、我们俩都很喜欢喝啤酒嘛。嗯、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喝点酒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嗯、孟婷还是有一些时间。 我都最后了、 嗯、是啊。 好尴尬呀。 对，在节目的最后也是孟婷和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你在旅行当中很棒的经历，或者是你想对大家说的，比如说关于旅行或者读书的话吗？ 嗯，其实刚刚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水水有在说，就关于说你怎么写游记的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不是想要说更多的把这个放到某一个平台一定要怎么样的话，其实最真实的是记录你当下的一个内心，是很细节的一些小的细微的一个东西，然后最终其实加上你的感触。其实最所谓邮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让你自己记得。 嗯， 我们很多时候会很相信我们的记忆，但是很多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当中忘记了。所谓的一个邮寄实际上是一个自己内心的记录。 嗯， 然后包括这个书其实也想说最后一句话，心里的种子开花了，于是我们去远方旅行吧。 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可能会给很多人种下心里的种子，比如说在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个叫做李妮泽的小朋友是这么说的，嗯，早上听山山水水斗嘴，下午听许巍，喜欢旅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然而拖着不到两岁的娃，我能说什么呢？嗯，但是的确给他种下了一个旅行的种子。刚才你聊滑翔的时候，你不是说到了老鹰这件事情吗？飞飘飞飘特别可爱，他在这个花椒里面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你踩一下老鹰的背，然后你就会如来神掌了。星爷化身佛。 那要给这位李同学也说了，带着娃去旅行怕什么，两岁都已经可以看世界了。 两岁真的不行，我觉得两岁真的会很辛苦。 你知道在 我只能告诉你，把娃扔给老公，然后自己和闺蜜去旅行，然后跟他商量一下。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